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四晚上8点01分，欢迎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你的粉刷匠，粉刷本领强。各位好，我是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今天暗黑风的樊雪。 暗黑风 也没有啦，就是穿了一身黑的樊雪， 就感觉自己有一个城堡，然后我很适合去给你们的城堡粉刷一下哈。所以欢迎大家。 黑寡妇不需要的。 今天我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觉得你们家最近想要换一个这个墙的颜色呀，想要重新的修一下什么东西啊，我正好开启了一个副业，可以去给你们好好的这个上门服务一下，收费非常的公允啊。具体怎么样的可以就召唤到这样的一个服务员这样的一个身份或者粉刷匠这样的一身份，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来召唤一下我们的粉刷匠了。 人家是召唤神龙 可以点赞，这个也可以评论，也可以刷波小礼物， 也可以吐槽，想吐一下也是 OK 的啦。 是的， 好吧，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上一期的中国音乐公告牌这个节目。你有看上一期的节目吗？ 没有。 还是可以说非常非常精彩的，这个张艺兴，吴亦凡。 我刚要说，就是如果说这前几名的话，都是你先问少女们，对这期节目一定要看哦，因为很养眼。 哎，这张艺兴和吴亦凡都有发专辑吗？ 是的，我们今天准备的 MV 当中也有准备张艺兴的。 哦，是吗？ 是的。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主题呢，也是跟这个最近好像一些新歌有关系，叫做男团女团哪家强。你会发现好像你很久不关注新歌的话，猛的一看各个平台的这个新歌榜当中都会出现很多的男团女团的作品。 是的， 而且最近好像是集中发力，分别都发了新作品出现， 就每天都在提醒着你再不努力就老了，或者说这个每天都有新鲜的小鲜肉和这个又有实力然后又好看的小鲜肉们。 可能大家说，哎，像我们一样就已经是工作族了哈，也没有关系，反正也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你像我一样，我天天还关注这个新歌嘞，猛的一看出现一个组合说这是什么发生了什么，然后突然间觉得很落伍，然后你跟00后们一对话才发现，哦，这个组合现在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没错，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各位，哎，如果你不常关注新歌，或者说对于男团女团关注的不是很多的话，可以好好的补一节课。当然如果你本身就是什么生粉，对吧，现在是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粉，如果是生粉的话也欢迎为你的 生粉。等一下 啊， 生粉是什么？ 就粉丝吗？ 粉丝是吗？ 不是吗？ 我刚知道，就是有叫生粉。 生粉不是粉丝当中的一种吧？哎， 一会儿我们来给大家来这个搜索一下。 好吧，反正就欢迎粉丝来为自己的这个喜欢的团体打 call 啊。还是说回我们这个中国音乐公告牌，在上一周节目当中呢，出现非常多精彩的现场的表演。11月份我们要听什么歌？当然，吴亦凡的这张专辑《Antares》是值得关注的。 是的。 叫做天蝎座， 天蝎座， 他从小就喜欢看星星 哦。 然后仰头看漫天的这个星空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浪漫一件事儿。然后他这张专辑呢，就是一个天蝎座这样的一个型 哦。 他本身也是个天蝎座的 啊，是以星座 哎，为命名。 他喜欢看星星嘛，这张专辑就是这样的一个浪漫唯美的感觉。然后吴亦凡本人呢，又是一个喜欢孤独，喜欢在夜晚，然后这个比较暖的环境当中听歌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的第一张原创专辑呢 Antares 就很适合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而我觉得现在晚上8:05，如果你在家里面开着暖气然后打着暖灯的话，还挺适合听这张专辑。 比如说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感觉和温度28度，这个有一点小风的状态， 现在终于跟大家同步了啊！现在室内也是28度嘛，来暖气以后。 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28度，之前都30多度。 以前大家 get 不到我们直播间的温度，现在就跟你们家差不多了。好吧，说到这首歌曲，11月份眼瞅就要过去了，然后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呢，就叫做 November Rain， 11月的雨。 哎， 我当时还在期待说，你看11月哪天下个雨，播一下这首歌多合适。 然后呢，没有， 一天都没有下雨， 并没有，而且11月马上就要结束喽。 是的，但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曲的话，这也是这首歌在国内的新歌首秀。 是的， 吴亦凡说呢，这首歌曲让他总会想起童年11月的雨，窗外下起的细雨的那种感觉。所以首先我们就听一听这首 November Rain， 11月的雨，来喽。Feeling all this heat, sometimes I'd rather not speak, I think I'd rather just sleep, yeah. All these feelings in my head, I'm so gone. Sometimes I'd rather act like I don't know, yeah. Cause I put in too much work to worry about them. Everything that goes up comes to an end, yeah. Cause I bore for you at these times. November rain just made me feel so lonely.Suicide when I can't see my shorty. No, they try but they can't be my shorty. Cause I fall for you at these times. Hey, that's how it had to be, I'm sorry. Try to put the blame on me, not sorry. And you know you can never be my shorty. I'm savage, I'm a savage, I'm a savage, I... 刚才樊雪说自己没有的太关注到 Antares 这张专辑哈， 没错。 怎么样？刚才第一次听这首歌？ 哎，我刚才听到这首歌一放出来的时候，双眼睁开了一下， 亮了，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呢。 想象中是什么样的？ 因为这个前一段时间看到了一些评论不是特别的好，然后期待值没有那么高，所以没有特别的关注 啊。 然后今天听到，觉得真的是。一亮眼一亮耳吧，算是 大制作，有没有？ 对，觉得就是先不说其他的，我们也可能评论不带上来，但是一听觉得特别的高级。 对，你听到那个编曲包括那个氛围营造出来的感觉很满啊， 哎， 然后这首歌曲营造出来的那种空旷感跟那种想象感，我觉得也是造的比较好的。所以这张专辑呢，吴亦凡还是花了挺多功夫，当然在制作上也是花了不少钱，能够听得出来啊。 是的，这是大手笔，他在我们这个12期榜单当中，他是第5名，是不是？ 对，这张专辑也是全部拿到这个国外当中，请到了现在的国际乐坛最棒的一些乐手， 没错， 然后一些制作人给共同完成的。所以，如果你曾经忽略这张专辑的话，可以好好的听一听，跟以前的那个花房姑娘不太一样的感觉。 是的， 哎，下面我们带来李荣浩那张专辑，你听了没有？ 那叫什么？ 耳朵那张专辑 有听，里面的第一首，我就听了第一首歌。从网易云上花钱买的， 你是买只买了一首，还是买了整张？ 只买了一首，只买了一首，叫什么？我刚买，刚买，还没。 所以为什么只买了一首，然后就不买整张，就觉得这首就够了？ 不是，是当时这首是刚出的，这首是第一首，它是以 EP 的形式还是以什么的形式？ 所以你是李荣浩的粉儿？ 对，也不算是，是我朋友是李荣浩的粉儿，然后送了我这一张，送了我这一首歌，送我这一首和毛不易的一首歌，就是两首歌，但是不是专辑的那种。 那是耳朵那首歌 是 吗？ 就是这首。 听到这首的时候，也是眼睛啪的亮了吗？还是？ 我觉得是延续了他之前的风格，但是一样的让我觉得特别温暖，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喜欢他的歌。 我觉得耳朵这张专辑好像叙述感更强，它不是那种特别激烈的那种音乐的陪伴，就一听见突然间很炸的那样，不像刚才那个 November Rain 一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哦， 他平时的风格就像是那种邻家大哥哥在你旁边唱歌，很温暖的那种风格嘛。 对，但是你仔细听的话，我觉得他歌词是可以让你听进去的，然后就觉得，哎，人生道理就润物细无声的就讲出来了。也是他的很多的感受和经历哈。当然在这一次的中国音乐公告牌当中呢，他也是带来了表演。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李荣浩新专辑当中的这首耳朵。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迟钝， 少了些什么，谁的脚步近 怎么样，是不是边听就会想到很多事情？你刚才查什么？ 对，我刚才在查聊天记录、 啊、 就是我朋友发给我这首歌，他买到这张 EP 的时候发给我这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他是花钱买的应该是、 哎、 他就用了里面的一句歌词，就说直到心房变得空荡荡的，耳朵里依然是你给我唱过的那首老歌，就是发了很长一段话，就是即将毕业的，我觉得有一种即将毕业的感言吧。然后因为之前有给他放过那个一首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 啊、 然后他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就当时把这首歌分享给我的时候说了一大段话，我还蛮感动的。 哎呀，到了这个季节就是很容易的感伤哈， 伤怀之秋。 我记得以前这个林宥嘉出过一张专辑叫感官世界、 嗯、 然后就探讨的这个五官呀，每一个他的一个存在、嗯、听耳朵的时候你会发现耳朵还挺微妙的，就每天在听很多的事情。 嗯， 我们看似我们的耳朵始终张开，我们在听对方的倾诉，但讲真啊，有多少次你是真的认真的把对方的倾诉听进去的？ 一般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可能就出了。 而且最常发生的就是可能在亲密关系当中、 嗯、 彼此也都不倾听了、嗯、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更多的问题出现。所以耳朵有的时候该听的东西我们还是得听的， 时刻准备着。 嗯， 是不是我们这一些嗯，可能朋友之间的一些倾诉是真的很用心的。比如说我刚才其实很心虚 啊， 他虽然把这首歌发给我，我就听了两遍 啊， 所以你在一开始问我的时候还有点慌张，就听了两遍，然后再去翻这些的时候、 okay、 可能真的就稍微的有一点心虚，觉得他在倾听，他在告诉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仔细的去倾听、 嗯、 为什么没有去感同身受去感受他想要传达我的这份感动。 哎， 所以说耳朵时刻还是要立起来的， 彻底的张开啊。 是的， 这个歌曲当中当然也是提到了说这个，特别是有些事情失去了之后、嗯、然后你会突然间发现耳朵也不听使唤了，他只想听他想听到的、 嗯、 有的时候你就会格外的听到一些更加让你感伤的一些事情、 嗯、 所以这首歌也是很多人触动的点哈。李荣浩的专辑他的歌曲包括他歌词总是容易 挠你小心窝子， 对，戳中你。好吧，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田馥甄自己的房间、哎、今年推出的一个 live 的一张专辑哈。 是的， 这张专辑的意思呢就是生活就是一个现场，那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状况， 每天又都是现场直播。 哎，接下来我们就话不多说，先听这首歌曲吧，也是现场表演的。 我没有梦想，那又会怎样？或许很荒唐，只想外嚣张的星光，也没有动身的欲望，只想在自己房间虚度时光。我没 呱唧呱唧，喜碧田馥甄的这个现场真的唱得越来越棒了， 没错， 张力真越来越强势。自己的房间当中唱了，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梦想，不想去远方， 他就想在自己的房间。 我好想帮他实现愿望，帮他去愿所有的远方。 那这我每天都在实现着他说的在自己的房间的这个远方，这个梦想。 在自己的房间虚度时光这个事情吧，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工作忙起来以后发现是挺难得的一件事情。 没错，反而在自己的房间当中能够像是田馥甄想要传达给大家的，能够感受到自己生活的细节，和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的小事情。就比如说我特别深刻的就是在自己的房间发生的 啊， 我妈每天准点的6:30起床了，闺女怎么还不起床啊，吃早饭吗？还 妈耶， 6:30哦， 每天早晨6:30。 是的，几乎是。 那你会真的起来吗？ 人形闹钟不会啊，我就特别纳闷的是，每天我都不会起，但是你的父母仍然会孜孜不倦的做这个事情。 那你就会很大声的回一句 out 啊，我会说啊，起啦起啦，然后他过一会儿再来，起啦起啦，然后就不会来了。但是每天都会，只要我在家里就会这样。 好日常啊，但是有的时候回忆一下这些日常，我觉得也是生活当中的幸福点所在。 是的， 对，在自己的房间虚度时光这事情真的是，你会发现突然间的一下午一天很快就过去了，然后细算一下好像真的是虚度时光，什么事儿也没有干。我最近开始越来越多这样的感受。 那不听歌啊，刷微博啊，看个视频啊，是不是？ 我觉得我上一秒刚坐在 闲暇时光， 刚坐在沙发上，下一秒站起来就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 然后天就黑了 啊。时间真的都去哪儿了？ 这一定是你没吃早饭、没吃中饭的原因。 就是妈妈不在身边叫了。好，下一个组合你熟悉吗？ 哎，熟悉呀、啊，我可是看着他们养成的 啊。那真的呀、啊？那你介绍一下。 是的，就是 Number Seven 是通过偶像练习生这个脱颖而出的9个男孩子。听到我就要描述他们用男孩子，因为大概年纪最小的有这个16岁的，对，16岁，这个Justin。 啊、 对，只有16岁，然后这个他是第4名出道的，对， 最大的有 队长是蔡徐坤。你是在问自己能不能进去是不是？你是进不进去的？ 队长是蔡徐坤呀。 对，是你这个压， 你代沟嘛？ 压用的，对，队长是蔡徐坤。然后他们是在11月份吧，才刚刚9个人首次的合体表演， 那就是这个月发生的事情。 对，是11月份刚刚推出了自己的单曲，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单曲。 而在上一周的中国音乐公告牌这个节目当中呢，9个人也是首次合体啊， 没错， 带来这首歌曲。那如果你也很熟悉的话，尖叫声起来吧。 哎， 来喽。非常的炸呀！ 这首歌曲我们听的时候身体都忍不住的跟着摇摆，你看突然间 觉得自己年轻了呢。 哎，这就明白了这男团女团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没错，让我们这个重燃对于青春的渴望和追求，是不是？ 对，刚才不说感受不到地心引力吗？歌词当中这样唱到，也确实你在听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你的身体确实感受不到地心引力， 就是忍不住 飞起来炸起来那种感觉。 是的， 这是偶像练习生出来的。 没错， 那回归到我们今天主题，男团女团当中 哪家强？ 今年除了偶像练习生，另外一个也同样很火的选女生的 唱早101，然后最近又有下一站传奇， 也是那男生女孩女生还混合， 有男团也有女团，就两个团的 PK， 我的 先选人然后再 PK 的这种。 哎，你会说现在年轻人真越来越不容易了。 就真的是挑战越来越多了，你要又会唱会跳，你好像还得会演。 你看我们那时候超级女生超级男生，就是用舞台表现力够好就可以了嘛。 哎，你记不记得当时就是春春那一期的时候，他们最后是以这个翻牌，谁的数大谁就是冠军。 不记得了。妈，你居然还记得那么。 对，我真的记得非常非常清楚那一幕，因为所有人都翻的是个个位数，然后春春当时翻了个20。 啊，厉害了。 你看现在就形式更多了，更多 太全面了。 没错，然后现在最近嘛，这个男团女团也是层出不穷。 嗯，而且据说这偶像练习生明天开始选女生了。 哎， 然后那个选男生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偶像练习生。 不是，明天要选男生的那个。 明日之子吗？明日之子要选女生了，这我知道。 对，明日之子要选女生，偶像练习生要选， 那应该也是女生吧。 Sorry， 他毕竟之前是选男生的。 好吧，如果你有这样想参加比赛的想法，可以关注一下哈。 是的。 那说到这个火箭少女101，出来以后也是炸呀。 没错。 好像这歌还没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受欢迎了。 是的。 但是你会发现火箭少女101它出来的歌曲目前而为止都是很受大家喜欢的。 嗯，而且都可以算得上神曲。 真的算得上神曲。对。但这个神曲的它其实没有贬义的意思。 没错。 就大家会。 就是广为传唱的意思。 欣喜的喜欢。 还蛮喜欢。对。 对，你看卡路里，你看大家 听到特别开心。 对。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壮。 哎。 壮这首歌曲你熟吗？ 不太俗，但是听过，看过 MV 也很有意思。 那如果你没有看过 MV 的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火箭少女101》， 也是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哦。 壮， 能让人很开心的那种。哇 哦！哎，这个草坪直接回到校园生活。 每次我们手牵手， 每次我们手牵手 Hey girls 陪在你左右，你心中照不灭的火，我手中停不下的魔，我们在一起 scream it out。 妈耶， 哇哦， 还是得看一下 MV， 是不是很有活力。 真的，当你觉得有的时候就工作太累或生活的烦恼让你觉得生活好像没有什么乐趣的时候，我觉得看一下这种男团女团 MV 很有帮助， 就特别想跟大家一起活动一下这个年老体迈的筋骨，是不是？ 你也想拿起丝巾舞动起来，是不是？ 真，但是真的是，就是看完之后心里特别的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和激动在里面呢， 莫名的兴奋感点赞啊！所以接下来我觉得突然间的很想要看一下这首歌曲， 那首 就让我们燃烧一下我们的卡路里吧！ 哎， 欢迎准时走进交广直播间，早高峰是这座城市最忙碌的时候，让我们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副歌。 休息的过程当中，大家继续的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MV 是不会停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小的时候明明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 榜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下半时段，我们节目正式开始。 哎，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星期四晚上8:30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有些人刚吃完晚饭？ 嗯， 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吃晚饭。 有些人可能不吃晚饭了。 采访一下大家，看完刚才那个卡路里的 MV，现在内心是罪恶呢？罪恶呢？还是罪恶呢？不过要没吃的话，可能会庆幸哈。觉得今天晚上卡路里并没有吸收进去。 然后估计10点多就自己扒了自己那小箱子了。可是 千万不要这个样子。当然，这也不鼓励大家节食减肥，因为节食减肥你会发现，就下体重变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很快它就会燃脂变得达到一个那个平均值，你很难继续瘦下去的。所以呢，运动和节食要结合到一起。 这个。嗯，这 Tony 老师上线，这个美食美妆还有什么健身达人，是不是 Tony 老师只能是美妆，哪有美食老师是 Tony 老师的、 啊、那您是 美食老师，都是李大嘴老师 啊。 各位好，我是王大嘴。欢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哎、我是樊雪。 记得除了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今天有很多漂亮的 MV 等待着大家。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我们今天非常华丽又漂亮的歌手 MV 啦。 刚才我们说到了偶像练习生、嗯、也说到了火箭少女101。 是的， 接下来这个组合应该还是由樊雪来介绍比较合适。 嗯， 乐华妻子 啊，乐月华妻子 快乐嘛， 那快乐的月华妻子啊，他们是来自于月华公司的。 嗯、 他说是妻子呢，是因为这是由七个男孩子组成的。哎呀，我还是正常说话吧。 你为什么突然间像蛇精上身？ 我刚想说我是幼儿园老师呢。 不是，是葫芦娃里的蛇精。 给孩子吓着了，在 葫芦娃也是七个。 对，没错，他们这里面呢，就是这七个人其实也都是从偶练参加过的， 嗯， 像是我们知道的范丞丞， 嗯， 还有 Justin 这种就是有进入到 9% 当中的、嗯、还有几个就是人气比较高但是非常遗憾没能进入到这个前几名的、 嗯、 组成了一个月华妻子。而且当时妻子他们当时还来到这个我的故乡山东聊城举办了自己的演唱会，也不是演唱会吧，是一个某某品牌的发布会，反正就是深受各大少女们和各种阿姨们的喜爱。 你看现在竞争力太激烈了呀。 没错， 前面有一个 15岁 9% 九个人， 嗯， 是月华妻子又七个人， 没错， 7打9，按照人数来看的话好像九个人更厉害一点。 哎， 但其实打的是 他这人员还有一些重叠了呢。 哎，那你说粉丝是有重叠的还是他也会就较劲儿的那种？ 我觉得应该是重叠的，他毕竟他的这个偶像，他这个 idol 又在这个团体又在那个团体，一般大家都是妈妈粉、 啊、 真的就是我爱你就爱你，爱屋及乌就爱你群体的这种。 哦，我以为妈妈粉是说哎你看我孩子在这个培训班里面就比在那个培训班里面就自由一点，对不对？ 也没有了，就是确实说月华妻子他们相对而言参加的综艺节目可能更多一点。 哎、 嗯， 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最近出的一首新歌哈。 没错， 如果你没有看过 MV 的话，当然我觉得粉丝肯定看过了、 嗯、 但粉丝就看多少遍估计也看不腻的那种。如果你没看过的话，跟我们一起来养养眼。这首歌曲叫做 Wait a Minute， 等一分钟。 我再等一分钟，再等下一分钟。 你果然跟我是一个年代的人。我这个片头都做这么酷炫，哎，像看大片似的。 哇哦，程程。 Wait a minute. 头，你自己的做指标，不要随意标准，我们的感受傲慢绕。 穿过时光碎片通道，无限量重飘，精确到每秒，不再流速发觉崩溃，配合我们节奏你最好。 Wait a minute. 帅气， 看完这支 MV 特别想说，别说等他们一分钟，等他们几百分钟我都愿意。 说出了粉丝的心声吧。 是的， 现在这男团女团们好像真的是下了飞机以后接机的人数都是爆棚的那种， 就是各种啊啊啊啊的大型现场、 啊、 懂吗？ 我最近就接触一个就做演艺经纪这边的一个朋友，在讲说他曾经带 Twins 最鼎盛的时候、嗯、接机的人都还没有最近的那个 Chick Chilly 红。 真的 啊、哦、因为 Chick Chilly 最近只刚发了一首新歌而已。 对， Chick Chilly 所以有现在的这个粉丝们的力量啊，简直是非常的厉害的一件事情、 嗯、没错。 好吧，我们看了很多的国内的，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目光跳出去、哦、坐飞机一瞬间跑到国外去， 到英国。 嗯，这个美国英国现在这几年的男团女团你会发现也不少、啊， 哎， 然后呢，颜值也是在腾腾腾的往上升啊， 是的， 年龄值也是在直线的往下降啊。One Direction 已经算是老团了， 2010年， 对吧？ 对， 已经过去了8年的时间了， 是的。 但是他们每一次出新歌出来呢，还是会让大家觉得，你看这个走了这么多年，这个音乐风格也在不断的精进。 但是他们在2010年这个伦敦奥运会的闭幕现场嘛，好像是的那个。青涩和帅气的模样仍然印在我的心上。 哎，所以你喜欢的是青涩的那种感觉是吗？ 就是会突然想起来， 就越少年脸越好。 没错，就是觉得阳光打在，只能打在这样的少年的脸上。 妈呀， 就是你感觉觉得有那种干净的衬衫的阳光的肥皂味的味道。我有点语无伦次了，你懂吗？少年感。 你现在有一种 心脏砰砰跳的那种， 有一种慈母的感觉。 是吗？ 眼睛发出光芒，想要去保护那些少年们。 没错，我就是妈妈粉那种。这叫什么？樱桃小口连着腮、 哦、 你懂吗？就是想到他们就忍不住微笑呢。 樱桃小口连着腮、啊、学了一个新词哈。这就是表示害羞的意思是吧？ 没错， 好， 就是害羞然后又抑制不住的喜悦。 新词哦，樱桃小口连 着腮。 来，我们连着腮看一下。Drag me down One Direction。所以这样的颜你现在已经不喜欢了。 哎，上年纪了，上年纪了。也没有了，还是依然的帅气。 如果你喜欢就是沧桑感的话、嗯、完全可以，就对你的胃。 没错。 By me when so easy. I got a river for a soul, and baby you're a boat. Baby you're my only reason. If I didn't have you, there would be nothing left. Stood by me when no one else was ever behind me. All these lights, they can't blind me. With your love, nobody can drag me.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 是的，如果刚才感觉到阳光的话， 这个呢， 这张 MV 想恋爱， 哇哦， 想嫁，这个满屏的荷尔蒙，是不是特别的性感、成熟，不一样的气质？ 你今天要不要克制一下你？就感觉随时要给你递上一张纸巾， 就是幸福的眼泪吗？ 就到目前为止，没有你不喜欢的，每一个你都觉得流哈喇子。 你是给我哦，我刚想说是给我擦口水，还是擦幸福的眼泪？ 就连看《火箭少女101》的时候，她眼睛也是在放着光。 哎呀，真的年轻真好，这个。美貌和才华真好，这带给人幸福感的一种事情。 那我必须要更正一下，就是到了某个年纪，你会发现每个年纪都很美，对不对？每个年纪有不同的美，是不是？ 你这代表着群体，是不是？ 那你看这个小朋友们想要装成熟出来的路数，跟真正成熟的人塑造出来的成熟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的。是不一样的。 对。哎， 那宗华老师今天这个维修工的这个身份，跟我们成熟一下好不好？ 就是 一个表情，一个眼神，可不可以？一个眼神。 生活比较拮据，需要大家多多的请我上门服务一下，然后可以赚一些零花钱。 行，我看到了这个年纪的辛酸和成熟了，有没有？ 《Drive Me Down》这首歌曲呢，已经是三年前的作品了。 哎， 在今年的时候或者明年的时候，如果你再看到 One Direction 的现场表演或者 MV 的话，就是不一样的状态了。 哎， 这就是你会发现团体或者是你喜欢的歌手，他们在自己的演艺路上随着。出道时间的久， 嗯， 个人也会发生着些许的变化。 这个风格， 比如说， 哎，四字弟弟。 先说 TFBOYS 吧。 好， 提到这个就是妈妈们都会觉得可爱的宝宝们， 没错， 对吧？所有人都会觉得就母性啊、父爱啊就爆棚了， 嗯， 想要去保护他们。那之前呢，组合的作品当然也都是非常积极、阳光向上的， 嗯， 就是 跟着我。 左手右手一个，哎，那个怎么做来着？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左对啊， 左， 然后呢？ 不会了， 不是还要切回来啊？对，好，这曾经的风格啊， 是的。 然后现在三个人慢慢的都步入到18岁这个年纪了， 哎， 然后 有的去拍戏了， 哎， 有的去参加综艺了， 哎， 有的去主持了， 目前 来看，有的有去唱歌 啊。易烊千玺和王源还在坚持唱歌， 没错。 俊凯的新歌比较少啊，但也是在唱， 但他。这个演过的戏还真不少， 哎， 嗯， 易烊千玺跟王源的风格，你现在更喜欢谁的？ 当然是四字弟弟啦。 那千玺宝宝好像每一首歌出来以后都会说哦不一样，哦不一样， 没错，就是每次都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啊哈， 然后有像是亲爱的 啊， 那个这里没有一个人， 啊，郭顶做的， 对，还有这刚刚出的这个舒适圈， 嗯。 都是不一样的风格，还有在前不久他翻唱的那个宝贝， 嗯， 我在听那首歌的时候真的是老路蹒跚， 哇，你都已经老步蹒跚了。 对，就是感觉他好像就在我面前深情地望着我，唱着这首歌，让我心动脸红不已的那种。 不是应该露出那种慈母的微笑脸吗？ 啊， 欣慰脸， 也是啦。对， 对，宝宝长得真好。 嗯，对，这宝宝唱得真好。 所以新歌《亲爱的这里没有一个人》，如果你没看过 MV 的话可以看一下。 没错。 那当然如果你看过《幻乐之城》的话，你也会发现四子宝宝在这个舞台上的表现力是非常厉害的哈。 对，他是真的真的让我们感觉到了新生代偶像的力量，和他们真的是成长了。 哎呀，真的是，你看这我们之间的代沟啊。擦口水。 哎呀，哎，忍不住忍不住。 现在擦可能也没有用，因为这个 MV 刚刚要放。 来，各位拿出纸巾，一边擦口水，哎，一边看吧。 是他在18岁的生日会上唱的。 就是昨天。 没错。 昨天才18岁，真好。这是昨天的现场表演的新歌，这亲爱的这里没有一个人，昨天才18岁。 哎， 你看人家过生日的时候也要在舞台上表演给大家看，也不知道是在给大家过生日还是在给大家给他过生日。 这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给各种粉们， 嗯， 也送上了自己的福利，带来了新歌。但是真的觉得这样的男孩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大家都喊他宝藏男孩。 嗯， 就是又会唱又会跳，然后各种综艺各种才能又都有， 总是会给你一些惊喜出现， 不一样的惊喜。 因为很难的一点是，其实建议宝宝虽然只有18岁，但是很小就开始 舞台生涯了， 两岁学艺。 所以你想在这么久的舞台生涯当中还能够带给大家不同的新鲜点出来，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的， 所以他目前为止做得很好，而且新歌也是一首接着一首出现。 对， 今天又出了一首新歌。那相信千奇宝宝最近还会带来一张新专辑，那第一张新专辑的话期待值就不用多说了。 是的，那这宝藏男孩我们也要慢慢的不断的挖掘，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闪光点。 嗯，当然也会稍微有一些心疼啊，就毕竟从小就开始这么紧张的工作， 小小年纪。 我们俩刚才都是在感慨，你说在舞台上的表现力已经是这么的稳，然后这么的炯炯有神。 嗯， 这其实背后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内心的心理年龄可能已经早早的超过了18岁。 没错， 很不容易， 肯定也承受了很多。我们到这个年就说好心酸，我们这个年纪不能承受之压力才能够在舞台上。 你想象一下你18岁在舞台上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18岁那是相当的青涩，可能说错一句话，然后接下来的很多话都说不对的那种。 18岁让舞台上，老师们、同学， 那是你18岁，我们这个年代的18岁不是这个样子的。 哦，那什么样子的咯？ 就是大家都是很年轻，很有活力。哦、老师好，我叫什么什么，然后我是几几号这种。我们不是那种我为祖国献石油的那种了，已经。 又比我好到哪里去？老师们、同学们，你看人家千玺宝宝在舞台上， 可能是另一种风格。老师们、同学们，今天是我的。 千玺宝宝不会这样笑的。 来冷漠，冷漠的。 就表情更加，我也不会。我们都笑太久了。好吧，说完你看完这个千玺宝宝，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 MV 呢，也很厉害。 哎， 也是从组合当中出来的。 嗯， 哎，现在还在组合当中。张艺兴还是这个组合当中的一员。还是 XO 当中的一员啊。 是的， 那个鹿晗跟吴亦凡已经彻底的脱团了嘛。张艺兴现在今年也是带来自己的全新专辑，叫做《梦不落雨林》。 没错， 那么 也在我们今天的榜单第二名上。我今天刚刚看了他的那个现场版本，特别的酷，觉得他好像是一个行走的猴技。就是特别的灵活，然后那个台风也特别的正，就特别的炫酷。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就是如果说刚才是一只行走的猴迹的话，那今天就是一个行走的蜘蛛。 因为在组合当中会有一个固有的印象，然后因为有一群人来，大家彼此的帮衬一点，好像就是做出来一个好的事情不太那么难。但是你变成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顾全的事情就更多了。你的个人表现力啊，你的个人的猴脊的这样的一个灵活度啊等等，包括你的演唱啊，你的这个表情啊等等。所以我们也看一下吧，现在张艺兴他个人的一个 MV 当中的一个 表现。这个是他带领着偶像练习生的一个合作版带来的 Mask。 来， 对，特别的炫酷，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Hey, 不要人所忧虑，别人 you can do it。 Hey, 不要人所顾虑，得到或者失去。 Hey, 不要人所顾虑。 对，点燃心中希望的火焰，让一切重来，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梦想大路前进。 所有 trouble 全外包，所有 buff 全抛掉，迈出一步重要，没什么做不到。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感觉，爱的 相同的阴暗，相同的面具，相同 power again。 向我们的真相，内心的倔强，热血热情封闭，隐藏所有心声。I don't have to show ya, everything I've been through。 不忘初心，就算早晨黎明也要清醒。嘿，不要有所犹豫， Believe you can do it。 嘿，不要有所顾虑， 得到或者失去。 嘿，看破所有面具， 看破傀儡游戏，保持初心，无所畏惧。 Skirt, skirt, skirt。 Yeah. 这现场的尖叫声，旁边有人在尖叫，哎， 仿佛把我拉回了就是那段追偶恋的时光里 啊。你有认真的追过是不是？ 对，我有认真的追过。 你看其实已经结束了，但大家每个人的这个 表情还在线的，是不是？ 对，还得在戏里面。 哎， 这一个现场也是很值得看的啊。 是的，特别的酷。 哎，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当然还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个干货的， 嗯， 就是很多非常棒的这个现场也好，或者是 MV 当中呈现出来的东西也罢，哎，就是希望带给大家一个满满的一个能量点所在啊。 也给大家呈现了我们这个蓬勃朝气向上的这个男团女团的各种景象， 嗯， 还是让我们特别期待着青春的力量的。 像樊雪一样，如果你也是这样的妈妈的眼光的话，你这首歌曲送给的就是你们，哎，听妈妈的话啊。 这个对了， 好吧，感谢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明天呢，有曾经参加过快乐男生的小强贾胜强做客节目，他曾经说姐姐也是让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 嗯， 离开那么久为什么又回来，有哪些新作，欢迎大家多多的关注。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节目，拜拜， 祝大家晚安，明儿见，拜拜， 听妈妈的话哟。 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